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。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五福临门在堂前，人人知晓常连安，家中种下蘑菇树，快快蘑菇美名传。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搭乘我们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儿我们的快乐之旅啊，将为您介绍一个相声界著名的常氏家族。说到这常氏家族的老爷子，那就是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的师弟常连安先生。常连安的本名叫做常安，他幼年丧父，八岁时进北京傅连城科班学戏。傅连城的科班分喜连、傅、盛世、元、运七科，常连安与中国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先生同属于连字班，常连安的名字就是科班的教师给他起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到12岁时他嗓子倒仓，只好放弃唱戏，改学变戏法了。常连安曾经在北京、天津、石家庄和张家口一带撂地演出，除了变戏法以外呢，也会说相声。他的相声以冷峻幽默、讽刺辛辣而著称，至今听起来还令人回味不已。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常连安表演的单口相声《黄半仙》的片段。 皇上问他：“半仙，为何发愣啊？为什么发愣啊？”他借这台阶儿：“万岁，十方才小人，心惊肉跳，发死神经，当时我袖沾了一刻呀，我才知道小人家中失火。万岁，您赶紧让我回去，我重整家园。”万岁，皇上一听这句话更新鲜了啊，来回离家这好几十里地，家里着火他就知道了。皇上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殿前武士飞马去探是否真假，到那看看到时着火没着火。黄半仙，着火之事不要着急，寡人自有道理。来，酒宴摆下，与黄爱卿贺功。”火，这家伙黄爱卿贺功，酒宴摆下，黄半仙坐在那儿吃饭呢，吃什么他吃不下去了，他心里净盘算了。可来的时候我告诉我媳妇了，哎，他探听去了，看见可告我媳妇儿，让他把那柴火垛点着了。他要心疼，他要不点，我可倒霉了。可是，他现在净盘算这个了，他吃不下去呀。那怎么吃啊？这顿饭刚吃完，飞马回报：“不错，黄半仙家中果然失火，真着了。”你这瞧瞧，怎么真着了？

少年，多少痛，过怕了自由，除了你谁会再爱我。当樱花在风中缓缓飘落，眼泪在眼眶中流溢，想着当初的甜蜜，一段美好的过去，那些日子有你多美丽。有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想你，紧紧拥抱微弱的记忆，后悔当初伤你心，失去才知道珍惜，现在才会剩下我自己。想着当初的甜蜜，一段美好的过去，那些日子有你真美丽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夏日一阵雷 这一切的转变，是如此。